有牧师在旁辅助，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一个字眼：强杀。此时的叶修完全可以靠小手冰凉的治疗来支撑生命，无视流云的攻击，强打索克萨尔。那么卢汉文呢？想阻止叶修，就必须要选用一些攻击效果较强的技能，这才能中断巨魔鸮的攻势。 高端的比赛形势忽然简单的就连任何一个普通玩家都能理清，蓝羽的粉丝都握紧拳头为卢汉文打气。但是，军魔鞘一个技能顿时让所有蓝羽粉丝心如死灰。钢筋铁骨，格斗系中拳法家的技能钢筋铁骨，技能低阶，提升的防御力在高伤大招面前显得并不突出。 但是，钢筋铁骨的另一效果霸体却在此时成了真正致命的杀招。霸体状态对角色的防御力并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却不吃任何攻击效果。此时还能让巨魔鞘的动作有所中断的只有一种技能，拥有抓取判定的技能。剑客呢，本身没有任何抓取类的技能。 他们时常会拥有的一个都是魔剑系的低阶技能裂波斩，也就是说，卢汉文此时想打断巨魔鞘的攻势，已经只有这一个技能可用。一道白光已经整个沐浴到了索克萨尔身上，圣界之光提高攻击伤害，在没有集火的情况下施展，可谓是相当奢侈。而现在对于蓝羽来说，这份奢侈无异于火上浇油。 索克萨尔的生命本就无多，有了这30%的提升，还能坚持多久？巨魔鞘攻势展开，流云的攻势也展开。幻影无形剑，卢汉文赫然在此时让流云施展了这大招。巨魔鞘没有闪避，向前对索克萨尔继续着他的攻击。流云的幻影无形剑一剑又一剑劈斩到了他的身上，雪花飞溅着，他却毫不理会。 他的生命在飞速消逝着，但是再强大的伤害也无法让他的动作产生丝毫迟疑和中断，这就是霸体状态的价值所在。这或许不会是一次等价的交换，但是叶修并不在乎，因为巨魔鞘丢掉的只是比较多的血，而索克萨尔即将丢掉的是命。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有人都在这样想着，虽然有一个裂波斩，但如此单纯、毫无选择的空间，根本没办法制造出有效的威胁。卢汉文让流云施展幻影无形剑，大概也是无奈的借这时机多伤些巨魔鞘的血。诚如重剑焰影，施展幻影无形剑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在对方完全不做抵抗的情况下，卢汉文这一幻影无形剑渐渐命中。 眨眼就已到了收招。收招之剑，幻影无形剑威力最大的一剑。但是就在这最强一剑剑光即将掠起时，叶修突然取消了对卢汉文的无视状态。剑光起，巨魔鞘翻滚避过。这一剑，巨魔鞘居然选择了闪避，甚至因此不惜略停了对苏克萨尔的攻势。这还要躲？强攻还要打得这么不爽利？ 蓝羽粉丝们正在郁闷呢，叶修居然让巨魔鞘避过了这最强一剑，大家纷纷表示不耻。结果就见流云抹空的这一道剑光，似是将空气斩裂一般，一道显然并非剑气的东西裂散开来，而后消失。众人一惊，这一剑竟然并不是幻影无形剑的收尾，这是一记裂波斩。卢汉文原来并没有放弃。 他将裂波斩隐藏在了幻影无形剑的快剑之中，想来一个出其不意。但是很可惜，叶修察觉了。为什么要躲这一剑？当然不会是因为不想受这较强的伤害，原因只是因为这一剑是真的会打断巨魔鞘的攻势，唯一会有用的一击落空了。至此，希望破灭的连一点渣都不剩。 可是所有人却都还在期待着奇迹，期待着神转折，比如叶修失误一下呢？没有，完全没有。索克萨尔倒下了， 而就在倒下前的最后一刻，宇文周做出了他在本场比赛中的最后一个指示，就治疗。就治疗，黄少天和郑轩本就是冲去救治疗，徐景熙是被救的对象，那么这个指示自然是给卢汉文的。刘云立即转火了，而叶修为了彻底击杀索克萨尔，此时却还顾不上去拦截。宇文周最后时刻的一个指示，还微妙地利用了一个时间差，索克萨尔彻底倒下之前，居莫笑不能动，但是却有炮火从远端袭来。刘云转火，于是沐雨成风转火，再于是君莫笑转火。君莫笑攻击粘住了刘云，索克萨尔最终被沐雨成风的远程炮火击杀。宇文周的最后一个指示，利用时间差争取到的空档，最终还是落到了他多年搭档黄少天的身上。全荣耀最出色的空档捕捉者，没有错过这个他多年好友搭档用命争取到的一次空档。狂风中，夜雨生凡冲出，卷起剑光，直扑向了包子入侵。就治疗。指示是给的卢汉文，但是最终来完成他的是黄少天。夜雨生凡势不可挡，就算能挡又能如何？包子入侵的攻势只要一断，徐景熙的灵魂愚者那可就算救下来了。方瑞立即丢下了枪林弹雨，海无量转身冲回。虽是顺风，但是来得及吗？来不及。想拦夜雨生凡无论如何也是来不及，但是海无量挥掌，一道气波却是轰向灵魂愚者，而包子入侵也完全没有要去应对一下夜雨生凡的意思，这是要强杀，肯定会被打断吧。看到夜雨生凡的这股剑意，这股气势，大家都在这样想着，但是就见包子入侵，就见海无量，两个角色忽然都是全身一震，让人觉得这身子骨好像一下子就硬朗了一些似的，所有人在此目瞪口呆。包子入侵，海无量两个角色施展的是同样的技能，也是之前居莫笑刚刚施展过的钢筋铁骨。格斗系的钢筋铁骨，包子入侵流氓，海无量气功师，他们当然是格斗系，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学习拳法家的低阶技能钢筋铁骨，要的同样也不是防御，是霸体。夜雨生凡剑意滔天又能怎样？能打断攻势的他也只有一个裂帛斩。枪林弹雨放开了手脚又能怎样？爆炸的那些个冲击力对霸体一样无效。闪光弹、冰弹这些技能的效果倒不在霸体的抵抗范围内，但是他们却起不到一锤定音的作用。钢筋铁骨，星星战队的角色竟然有三人拥有钢筋铁骨，有人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吗？没有。有人一开始就想到，当战斗进行到这种瞬间决定的时刻，这三个地阶技能齐齐爆发会起到这种蛮横的效果吗？也没有。灵魂愚者倒下了，本就一直经受着攻击，若非板甲职业又一直顽强自救，他本该比索克萨尔倒下的更糟。至此蓝鱼两名角色倒下，其中包括治疗，胜负已分，只有忠诚的粉丝此时还在祈祷着会有什么样的奇迹降临，而蓝鱼场上的选手也没有放弃，他们在继续努力着，这不是一场比赛的输赢，这是他们整个赛季的输赢，不到最后一刻谁肯放弃。可是当最终一切都没有改变的时候，他们的努力顿时只能被视作是苍白的挣扎，或许在很多年以后，他们这一阶段的努力甚至只会被概括为垃圾时间。输了，坐镇主场擂台赛输了，团队赛输了，人头在这一局里都没有必要再去计算了。小川场馆若不是还有星星粉丝镇守的西看台，恐怕早已是一片死寂。就这样输了吗？刚刚结束的一切就在眼前，可是全场蓝鱼粉丝都有点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实。 整整一个赛季的努力就这样在季后赛的首轮用两回合比赛就干干净净的全给输了出去。这个夏天来得太早了吧，早得让人有些不适应啊。双方选手走出了比赛席，而未出场的选手此时也离开选手席走上了赛台。魏琛走在当中，这种客场比赛获胜时观众感谢客场观众本是他特别爱干的一件事，别的选手或许真是礼貌性的感谢，而他那基本都是满满的嘲讽。可是这一次他很安静，和其他人一起只是默默地走上了比赛台。蓝雨对他而言到底是不一样的，虽然他现在是站在星星这边，可是对于蓝雨，获胜之后他真的无法再嘲讽下去，赢了这已经就足够，平时的那些恶趣味在季后赛这个残酷的舞台，在蓝雨这个他充满感情的队伍面前，他终于还是收拾了起来。恭喜，蓝雨队长玉文州过来和叶修握手， 谢谢。 叶修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喂，夺冠吗？ 黄少天接着走上来握手，很严肃地说。 不然你以为我是干嘛来了？ 叶修说。 很好啊，赢了我们再输给别人的话我鄙视你。 恭喜对手，感谢观众，蓝雨战队输了比赛却没有输掉风度，只是每个人的神情之中都藏着一份失落，这份苦果他们需要品尝一整个夏天，但是一切却又远没结束，之后又会有新的赛季，他们又会有新的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样的过程中每个人追逐着目标，冠军只有一个，这很残酷，但是却每年都有一个，这是永不停歇的希望。